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妇女权益保障法将迎来大修，这也是这部法律实行30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社会能不能保护好妇女，给予妇女应有的尊重，不仅关系到妇女的合法权益，关系到一个个家庭的幸福圆满，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文明的高度、法治完善的程度。草案明确，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从消除招生就业领域性别歧视，到尊重女性的家庭劳动，再到加强女性人格权益的保护。修订草案回应了多个社会热点。那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将填补哪些空白？时隔30年，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呢？如何织起一张女性权益保障更立体、更与时俱进的法网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好的，首先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怡和中宏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闻评论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张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今天要共同探讨的话题是关于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呢，是1992年由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此后经过了2005年的全面修订，还有2018年的个别调整，这一次呢又将迎来实施近30年后的又一次重大的调整了。首先来请教一下卢律师哈，我们知道妇女权益保障法呢在1992年实行以来，对于保障妇女的权益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深入人心。那么近30年来呢，我国妇女的地位是显著提高了，不过呢仍然有一些侵害妇女权益的痛点和难点。那么在您看来哈，存在哪些隐性的歧视女性的行为？那么当下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又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 我们现在常说女性能顶半边天哈，但实际上很多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这个工作中，其实女性在实践中呢还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在工作中，关于劳动权益保障，女职工无论是在应聘乃至在工作中以及三期的这个特殊的保护，其实我们虽然劳动法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哈，但是在这个应聘啊或者是工作中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隐形的这样一些歧视的一些待遇哈，虽然说表述的很委婉，但是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性别的一种差异化对待。当然了，那我们需要从两方面看待哈，一方面本身确实从用工的角度来讲，从用人的角度来讲，那企业呢它既然招录了这个人，付出了相应的成本，它肯定是希望发挥最大的这个劳动力的心态哈。但是确实因为女性呢无论从心理生理上哈，乃至这个三期的一些特殊情况，它确实又存在一些客观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就会导致工作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劳动保障上的哈。再有像我们这个家庭生活中，虽然说有的上升不到法律，但是呢可能在家庭生活中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补偿啊，诉讼中关于孩子的抚养啊，还有一些补偿金，有一些有争议的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那再有呢可能就是涉及到不光是妇女哈，就是妇女儿童的性骚扰的这样一些客观的事情，这个问题呢不光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了，它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而且呢需要用这个刑事法律规范惩戒的。 那么在维护女性的权益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也看到修订草案在总则部分呢是增加了歧视女性的含义，并且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基于性别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也请教一下张老师，那么您怎么看这次修法的价值和意义？ 这次修法呢还是与时俱进了，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特征，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它对现代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 相对来说对女性不公平的地方呢，它没有回避啊，然而是直接进行了规范和引导。第三点呢，整体上而言呢，它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基本法，既有理论层面的一个观点，也在这个实际制度当中更明确了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地方啊，以及有一些相应的法则，或者说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在我们这部法里呢，也是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啊，也回应了一些比如说民法典修改后相应的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方面的一些规则也进行一些调整。 好，我们也说到啊，这部法律施行30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呢，有很多条款有了修改和新增。接下来我们要挑选大家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比如说呢，职场女性的权益保护。这个是一直广受社会关注的，那如何有针对性地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问题，也是这次法律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看点。请教卢律师哈，我们知道呢，关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认定，其实在司法实践的认定当中呢，有不少的矛盾的争议点。那么目前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哈存在这样的争议点？有没有一些案例？ 其实就业方面，比如说像在一线城市、大中型城市哈，首先从企业内部劳动管理来讲，应该说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以前我们其实可以很多堂而皇之的就看到没有结婚的啊，或者是没有生孩子的不招录哈。但是现在呢，这样的一些条件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呢，它变成了一种更加隐性的一些苛刻的一些条件，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没有这个相应的限制或者是歧视，但是呢，在招录过程中可能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招录之后，在如果一旦遇到比如说女同志需要生产啊，特别是现在我们二胎三胎政策的这种放宽哈，那么可能作为企业的老板，我觉得他可能需要考虑的更多就是到我这儿每2年生了3个孩子啊，广休产假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哈，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点，但是确实又不能成为一个特别让这个企业去推脱推诿责任的这样一个理由，因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所以呢，很多这个公司，那么一旦说女同志啊怀孕或者是准备待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是说在生产之后一段时间，由于她不能给这个用人单位完成相应的工作，那么用人单位呢可能就会想着用一些的方式方法啊，不管是协商也好，或者是给一些补偿也好，可能就在依法或者是依规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啊，或者是双方协商的前提之下，那有的时候女同志也为了去啊顾全大局，可能有的时候也做一些妥协，但是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它会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对于妇女权益的这样一个保护。那第三个呢，就是在职场中可能我们的女同志呢，不管是从电影电视作品，还是说从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可能确实会面临着一些困惑。这些困惑轻则呢吃个饭啦或者是在职场中的一些规则，那么再有呢更为严重的呢，就会面临着一些骚扰。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的妇女权益保护法这次用大篇幅的去规范这些，有的甚至已经涉及到了公司内部的一些管理的规章制度，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立法加强的这样一个程度哈，就是连你这个公司你需要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有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员，配备什么样的监管，就这样的话在法律里边就都有一个体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体现出立法的加强，另一方面呢也确实体现出女性呢在工作中需要这个迫在眉睫的需要破解的这样一些难题。 那么修订草案对于实践中如何识别性别歧视呢，有一些明确的规定，我们也通过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一边是生育政策的持续开放，一边是不少女性面临着职场歧视，比如说投简历被卡性别关，面试时被问及生子计划，生子之后被挤压升职空间等现象，都成为困扰职场女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影响到女性的职场权益，也不利于提升社会的生育意愿。这次的修法就明确列举了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便于在实践当中识别和处罚。修订草案规定，用人单位在招聘或者招录的过程当中，除了国家另有规定的之外，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不得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除个人基本信息之外，不得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不得将限制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用或者聘用的条件；不得有其他差别化提高对妇女录用或者聘用标准的行为。 修订草案还进一步完善了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的机制，推广女职工特殊权益专项集体合同，建立企业性别平等报告制度，针对平台用工等新的就业形态，也明确规定应当参照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增强新形势下对妇女就业的全方位保护。好，刚刚我们也关注到了修订草案在这个就业方面哈，在实践当中怎么识别性别歧视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列举了不得实施的行为。那么这样具体而且明确的规定，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有着怎样的进步，对于消除性别歧视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张老师， 首先呢，这部法律呢它比较务实啊，它明确列举了一些不得啊有下述行为的这种情况。这种行为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呢，也直接在这个法律里面呈现出来了。那么它对实务当面的影响，或者对用人单位的影响，就是用人单位以后再进行各种类型的招聘也好啊，或者是用人单位在想要去解除啊，或者是劳动合同，或者是找各种理由啊来降低这个妇女待遇的时候。他发现呢，他有很多的外在形式，以前的可以采取的方式，现在是绝对禁止的。所以呢，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啊，特别是他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能力啊，特别是他学法的这种能力、理解法的这种能力呢，是个比较大的考验。也同时呢，是宣传了一种理念啊，就是明确告诉用人单位，你以后再去实施这种行为肯定是涉嫌违法了，肯定有对应的法则啊需要去处理。所以呢这种立法模式还是非常有效的。 嗯，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哈，就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抓手，比较好这个落地和操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哈，就是会有一些隐形的这个歧视，可能有很多这个条款用人单位没有写出来，但是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比如说用人提拔或者是说在工作当中他可能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歧视的情况，一些隐形的情况，您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好辨别吗？还会不会存在一些争议点？这个争议点可能还会有，但是这部法律对于这种隐形的歧视，你觉得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啊？在我们法律上讲，就是禁止实施的行为，你一旦实施，或者说虽然没有外在的形式，但是你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法律所禁止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同样涉嫌我们说的这个进行实质审查的话，还是会涉嫌违法的。所以他的这种立法模式呢，就会使得用人单位包括他的主管的领导或者是人力资源管理经理，都会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以后无论是明的暗的都不能这样去操作了。所以我们说也不要担心说那种实质上歧视然后表面上是公平的这种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少我个人感觉的话呢，这个部法律修订出台之后，对于肃清这个职场里面的这些不公平或者歧视的现象还是非常有用的。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部法律进行一个大修，就是表明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和态度。其实呢此前呢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涉嫌性别歧视提出诉讼并且获得胜诉的案例哈，其实也不是很多。其中的主要原因呢就在于劳动者要证明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当中对其实施了性别歧视的行为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修订草案增加了关于性别歧视的内容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积极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的妥当解决可能还是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社会的共同努力。 妇女权益保障法将迎来大修，这也是这部法律实行30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社会能不能保护好妇女，给予妇女应有的尊重，不仅关系到妇女的合法权益，关系到一个个家庭的幸福圆满，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文明的高度、法治完善的程度。草案明确，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从消除招生就业领域性别歧视，到尊重女性的家庭劳动，再到加强女性人格权益的保护。修订草案回应了多个社会热点。那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将填补哪些空白？时隔30年，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呢？如何织起一张女性权益保障更立体、更与时俱进的法网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颐和中宏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以及我们节目的新闻评论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丽云老师一起做客节目，讨论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话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次修订回应的一些社会问题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职场的就业歧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对于女性精神健康的一个保护。反家暴的理念呢，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但是通过一些非暴力化的手段残害妇女的精神，也是这些年来侵犯妇女权益的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也见到很多的报道，所谓的女德班、所谓的情感大师，通过威胁、恐吓等等这样的形式摧毁女性精神的案例也是屡见报道的。我们也关注到呢，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结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草案就特地将原来第六章的章名人身权利修改为了人格权益，同时也是完善了相关人格权的类型，细化了对妇女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措施。那么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哈，这两个概念有哪些不同？草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修改呢？张老师， 人身权利更关注的是客观方面啊，比如说你的身体有没有受到伤害啊，生命有没有受到这个威胁。人格权利更多的是讲的这个尊严啊，就是你的这个作为一个人啊得到尊重的一些基本的考量。所以人格权的范围它是包括身体权和这个人格权两个部分的。那么他这次把这个名称呢直接由这个人身权利呢改为这个人格权利，说明呢他还是贯穿了这部立法的一个宗旨啊，就是首先要在价值观上确立啊，女性呢是应当得到和男性同等的尊重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啊再进行一些制度上的保障。我们日常说的这个家暴也好还是虐待也好啊，都是从身体上去反映的。其中我觉得能反映人格权的方面的规则呢，它增加了一个反对精神控制反对性骚扰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很难从身体上的变化来看出它的伤害程度的，但是事实上对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啊，所以因此上来讲呢，它如果沿用原来的那个名称呢，就不能够准确的表达这部法律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它更换为一个我们说的更专业的法律术语，就人格权，所以这也是跟民法典相对一致的一个调整。 确实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年有很多关于摧毁女性精神方面的案件的报道，比如说常见的有这个女德班，还有情感大师，还有一些 PUA 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您觉得就这种的认定哈，如果说放在法律上来进行一个认定的话，这个好不好认定？因为怎么样算是这个精神的这种摧残，这个认定起来比我们之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能够看得见的这种暴力相对来说要更难一点。 是的啊，你比如像精神控制，像 PUA 啊，即便是作为受害者本人呢，有时候他也意识不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被别人精神控制的状态之下啊。但是我们说呢，长时间的反复的啊，被别人实施 PUA 或者是精神控制之后呢，这个女性会出现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抑郁呀、焦虑呀，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啊，或者是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身体伤害的倾向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可以去评估判断，但相对来讲啊，它比身体直接受到伤害这种评估判断标准呢，或者说证据收集，或者是在违法性的认定上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妇女这方面的一个教育，然后呢从社区也好，从妇联也好，要去有帮扶啊，要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律上面明确说了啊，这种这个热线电话是要建立起来的啊，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它还可以有一些，当自我感到不适的时候，可以寻求外界的一个帮助，而且这种帮助呢，是由政府来提供的这种快速应答的这种机制啊，所以呢，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实质伤害 啊，所以还是有价值的。 所以至少是说把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对女性的精神的控制这样一个问题哈，写进法律当中，然后接下来可能各地也需要有相关的这个配套的措施或者相关的部门能够跟上来。那么修订草案呢，是加强了对女性人身安全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从人身权利到人格权益呢，确实是体现了法律对妇女主体地位的尊重以及对人格尊严的保护。那么在社会当中呢，女性仍然是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民法典的第1011条呢，就对性骚扰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呢，也以明确的方式哈，规定了如果违背妇女意愿实施性骚扰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有哪些禁止的条款呢？主要包括不能具有性含义、性暗示的言语表达，不得有不适当的、不必要的肢体行为，也不能展示或者传播具有明显性意向的图像、文字、信息、语音、视频等，也不能暗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将获得某种利益的行为，其他应当被认为性骚扰的情形也是不允许的。另外，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方面呢，修订草案也做了大幅的修改，不仅是明确列举了以上性骚扰的常见情形，而且还规定了学校或者是用人单位应当采取的预防和制止措施，包括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等来畅通投诉的渠道，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且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包括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的措施。修订草案提及的这些方式呢，可以说是直面了妇女在现实当中面对性骚扰的一些高风险点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此前实践当中比较难以认定的一些情况？另外修订草案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性骚扰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个能够在预防方面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卢律师。 这个列举的方式哈，其实是在我们立法过程中会经常用到的，有的呢是会有一些概括性的，但是呢有一些基于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呢不好认定，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在立法上采取这种列举加兜底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于现实工作中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比较多的这样一些类目呢，可以进行一个归类和列举。那肯定毫无疑问哈，这样一个条文的出现呢，肯定在这个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上对于将来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肯定是比这种概括式的要好很多，而且呢在司法实践中，从法官适用法律或者是从这个律师适用法律来讲，它也更加明确，那么有具体的条目，有具体的款项啊，有具体的情形，所以呢这个从法律上来讲，相当于把这些具体的情形已经加以列举，那么在适用上就应该说更明确了。但是呢为什么说还要兜底？因为确实在我们立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前瞻性的考虑，但是毕竟法律还是滞后的，那么对于一些新的情况或者说列举不足以完成的，那么就需要用一个兜底的方式，比如说其他侵害妇女权益的一些行为，那么用这种兜底的方式把在列举中没有去列明的这些情形呢去进行一个兜底，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样的话才能使法律得以去更加这个好的一个去运用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列举的方式，我们在无论是在司法中还是在这个具体的工作中，可能大家看的也都更清楚，因为它表述非常的明确，然后呢也不晦涩，我们一般作为普通的公众或者劳动者都能够看得明白。所以这种情况呢，我想能够在预防的性骚扰这个方面呢，应该能够去进一步的去发挥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 好，我们也期待呢这一条能够非常严格的落地执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哈，全职太太如何保障自身权益的话题。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全职主妇如果离婚的话，如何获得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那么这次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草案呢，就对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增加了相关的规定，明确女方因为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补偿办法呢是由双方来协议，如果协议不成的话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首先哈，想请问张老师，全职主妇离婚可以得到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这一条现在是非常明确的写入了妇女权益的保障法，您觉得这个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呢和民法典呢，首先它 进行了一个表述上的一致性啊，就把民法典的一些规则吸收进了特别法里面啊。所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呢，它是民法的一个规则的一个确认啊，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他把这种规则写入之后呢，好处是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这部法律制度承认妇女在家里干家务、带孩子啊、洗衣做饭，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应当得到尊重的一个劳动啊。而且这种劳动呢，和男方出去工作啊挣钱养家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在价值上呢，我们判断他的时候，不能说因为在家没有工作然后就受到歧视啊。而这部法律采取的态度就是说，我在家里做了这些东西，我同样跟你一样，相当于我在工作啊。所以他有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才有这样一个规则。其次呢，常年在家这种女性啊，她是承担了这个工作，但是她可能对外界社会呢，或者说啊，我们说她对这种法律的常识呢，也可能会落伍啊，她的信息和她丈夫之间产生了不对称啊，因此呢，她在离婚诉讼当中啊，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她会处于劣势啊，她的权益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啊，起码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律的规则呢，来去平衡，如果她承担了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她在财产分配的规则上，那么她就可以去多分，而且要求补偿。而且我们法律还不是说就是多分或者补偿是划等号的，或者是或者的关系，不是。我们法律本来就明确规定，妇女在离婚这个财产分配的时候啊，她是可以多分的啊，就是照顾妇女和子女这个原则本身我们一直是有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这次呢是增加了一个什么呢，你可以在此之外要求补偿，也就是说我除了可以按照这个照顾妇女的原则进行分配之外，其次我还可以要求你给予我补偿，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啊，洗衣做饭带孩子然后照顾了家人，那么我可以要求补偿。但是呢所不同的就是说呢，他认定这个补偿呢双方可以协议，然后协议不成呢诉求到法院啊。但是实际上在司法体系里面，法院也没有明确规定说怎么样去计算这个补偿，都是靠当事人自己提，你觉得给你多少钱你合适啊。我其实觉得在司法层面来讲的话呢，还是应当会有一个习惯法，或者说法官这么多年啊审判实践呢啊，他积累一些经验呢，可以形成我们说的在执法层面的一些规则啊，这样可能对妇女保护更强有力。因为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在到这个分家析产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男方可能已经把财产都转移的差不多了，而作为待在家里的这位女方呢，可能是一无所知，对此一无所知啊。所以因此其实在真正去分的时候，可能夫妻名下的共同财产已经所剩无几了啊。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去规制的，或者是帮扶的，就是来帮助这个离婚的妇女来去争取更多的权益啊。所以还需要多方的努力。 其实就像张老师所说的哈，现在确实是赋予了妇女这样的权利，但是对于怎么样来补偿以及有什么样的补偿标准哈，没有统一的规定。那么目前依然还是说协议不成再提诉讼。有律师呢曾经做过这个家务补偿数据的调查，他随机抽取了172例的裁判文书，那么其中呢只有53个案例支持家务补偿，而且大多数的判决金额是在5000块钱到50000块钱之间。那么也请教卢律师，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问题会存在哪些实际的难题吗？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支持女性的这样一个权利？在您看来哈，就是具体的裁判当中应当是依据怎样的标准来进行裁决？ 提到这个家务补偿哈，不得不说我们民法典呢做出了一个新的突破。因为原来妇女权益保障法呢，它是必须是在实行这个分别财产制的基础之上才要去实行这个家务补偿，但是呢我们民法典突破了这一规定，就是只要抚养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较多义务的，那么这时候就可以请求补偿，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其实很多在婚姻的案件中哈，不管是纠纷还是形成的诉讼，真正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多。 那很多人呢，其实结婚的时候并不会想象到说我们写一纸协议，然后我们婚后怎么花钱怎么弄，然后双方签字啊，采取这种形式的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多。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排除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的适用，这样的话呢就使条文呢形同虚设。 嗯，所以这样一个变化呢，应该是降低了妇女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一个门槛了。那么标准方面呢， 说到这个具体的标准，其实民法典通过之后呢，北京市的一些法院呢也陆续公布了一些案例哈。我们看到像有的法院公布，哎，判了家务补偿50000块钱啊，其实它这个呢，我们俗称把它叫家务补偿，实际上就是一个补偿金。那么这种补偿金呢，确实现在呢，可能各个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根据地区的经济水平不一样，判决出来的金额可能都差异还比较大，而且呢，至少我们目前看到的没有特别大的金额。可能呢，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声音呢说，有总比没有强，这至少是对妇女权益的一种保障。那另外一种声音呢，就是说妇女啊，结婚多少年，生了多少个孩子啊，一直为家里怎么怎么样，就这点家务补偿其实不足以弥补对于这个妇女的这样的一个慰藉哈。所以呢，这样不同的声音出来之后呢，其实对于司法在具体个案判案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个呢，就要求婚姻家事的这样一些法官啊，包括我们的律师从业人员，也是需要在根据个案中，哎，双方的工作情况，双方的互相协助的情况，孩子的情况，老人的情况，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么除了这个情况呢，还要去结合着当地的生活的一般的水平，以及家庭的这个整体的花销的情况，来去做出一个认定。但是我认为哈，不管怎么样，民法典的这样一个规定呢，应该说从这个实质上和本质上，还是对于妇女权益的经济补偿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么个案中呢，可能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判定，但是至少我们法典规定了这一条，所以呢，这一条相当于又去除了一个前提条件，就使得于它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更加的广泛的去进行一个适用。 嗯，对于家务劳动的价值哈，给予了肯定，也给很多家庭主妇以力量和底气。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也想请教，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这个修订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那么对于这部法律的落地和实施，您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张老师， 我觉得这次修法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比较务实啊，就是从理论到操作的，特别是列举的形式做出了一些规则，对于市场主体啊，包括企业、用工单位，包括这个雇主、雇员、劳动者，都可以根据这个规则直接找到对应的啊，以后哪些事情就不能做了啊，就是操作性比较强。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弱的一个地方呢，可能就是说呢，它确定了啊，确定了就是妇女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任何问题啊，就是权益受到侵犯的任何问题的时候，可以向这个妇女联合会啊，向妇联来去寻求帮助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妇女联合会呢，它是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啊，它没有执法权。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呢，有点像教育执法权的那个一样啊，就是你发现他们违规了，但是因为你没有相应的行政执法权利，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纠正或者说处罚这些不当的行为。那么将来妇女联合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啊，他是发现了，别人是向他寻求帮助了啊，那么他可用的手段比较有限啊，他没有行政执法的一个强制的权利。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将来这个制度要落实落到实处的话呢，还是配套要有一个行政执法权，一定要有的。我们现在的一些隐性的啊歧视妇女的这些规则啊，尤其是在雇主层面里面，它的内部规章制度里面其实还是有啊，是和我们现在推崇的这种男女平权的这个价值观是有冲突的。那我们将来如果说遇到了啊类似的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法权的话，那么这些侵害人啊有恃无恐，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是发现我有问题了，你只能批评教育我，对吧，拿我没有任何办法。那么只有达到一定力度的情况下呢，才能到公安局去介入啊，其他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发现问题它可能还很轻微啊，但是有苗头，可能会演变为一个严重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啊，去对他进行一个处理。所以除了要向这个妇女联合寻求帮助之外呢，我觉得在有些情形下需要配套的有行政执法权利。嗯，这就是我的主要的一个看法。